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主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内容：虚构高端身份，编织职业光环，隐瞒婚姻状态，假冒单身贵族，改名换姓网恋，瞒天过海骗钱财。那么在8月13号，就是上个星期五，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召开了破解甜蜜圈套，助力诚信建设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海淀区人民法院近年来所审理的婚恋交友诈骗案件的基本情况。那么这类犯罪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交友诈骗，以男骗女为主，被害人呢通常是在25岁到45岁之间，诈骗钱财呢很多案件呢，不少案件都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各位朋友们来说一说婚恋交友当中的甜蜜圈套，您中招了吗？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近日，北京一名16岁高中生在参加腾格里沙漠探险活动的时候意外身亡。活动主办方中国探险协会发布声明说，协会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正全力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调查。青少年安全专家这里提醒大家，孩子报名参加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家长除了要核实主办方和领队的资质之外，还要详细了解随行人员的数量、能力以及当地的气候、地形等多项内容。海淀警方经过2个月的深入调查，最终呢成功破获了一起冒充黑客发广告实施诈骗的案件，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在今年5月9号的晚上，一家网络公司的警报拉响了，平台旗下的一款软件遭人恶意利用，有神秘账号群发大量的黑客接单广告信息。海淀分局立刻组织专案组，经过近2个月的深入调查，发现2个可疑账号，最终摸清了2名嫌疑人的经常活动地点。随后呢，海淀警方成立抓捕组，赶赴外省伺机抓捕。据了解呢，犯罪嫌疑人袁某、周某今年仅仅是30岁出头，他们都不具备黑客入侵的技术能力，他们群发黑客接单广告信息，为了实施诈骗，没有想到还没有得手就被警方抓获了。目前2名嫌疑人已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再来看这样一条来自朝阳警方的消息，向网友表白被拒绝之后，男孩留下了遗书失踪了。朝阳公安分局亚运村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深夜出动，经过13个小时的搜寻，将已经站在11楼的男孩一把抱住，挽救了他的生命。男孩的父亲和舅舅接到民警电话，连夜从河北赶到北京。原来男孩的母亲不久之前因病去世之后呢，男孩的内心呢极度脆弱，想要通过网恋的方式来寻找温暖，结果遭到了女方的拒绝。被拒绝之后，男孩十分失落，冲动之下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近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公安机关接连查处了多起违反居家隔离、集中隔离规定，拒不配合执行管控措施的案件。其中一起案件是这样的，在8月6号的中午12点左右，江某，男，21岁，是山东人，他呢居住在郑州市的一个小区，他呢当时啊想从这个防疫岗前出去，出这个小区，但是呢他并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口罩，而且要闯岗外出。那被在 此处这个进行防控的疫情防控人员劝阻。那江某啊，对疫情防控人员是进行了辱骂和殴打，搅乱了疫情防控管理秩序。目前江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近日，在四川省自贡市一个小区住宅门前，一个黑色的猫咪被一只成年柴犬活活咬死的视频在各个网络平台上是广为传播。网友们对视频当中只是象征性的拉了绳子拍拍爱犬的脖子，完全没有制止住柴犬的对猫咪施暴的一名中年男子展开了强烈的谴责和声讨。这个中年男子的身份很快就被确定了，他呢是自贡市交警支队盐滩大队邓关中中队的队长刘某。目前自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已经对刘某做出了停止职务的处理，并责令他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并消除影响。好，朋友们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的全部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婚恋交友的诈骗。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高曼杰。哎，高曼杰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海淀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咱们近几年所受理的这个涉及到婚恋诈骗的这样的典型的案件。那么向社会一共公布了6起典型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挑选其中的几起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也提醒年轻的朋友您在这个婚恋交友的过程当中应该提防很多陷阱。那么尤其是一些看似甜蜜的陷阱。那么看似表面上是一个甜蜜的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实际上是一个陷阱。那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您能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好的，我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案例，网络游戏结识网恋诈骗获刑。本案当中呢，被告人吴某某和被害人赵先生两人呢，自2015年左右便在网络游戏上相识。后来呢，两人关系处得不错，然后互相加了微信，通过微信呢，互相得知是单身的状态。然后并且双方呢交换了照片， 都觉得还不错， 都觉 得 是的。 嗯， 在后续的时间里呢，双方也了解到了包括工作、姓名、籍贯等等这些基本信息。然后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他们俩是这种已经见面了确立恋爱关系是吗？ 两人在长达1年多的交往时间里事实上并没有见面。所以说我们的被告人吴某某他还编造了一个姓名，自称叫马某某。所以说这个姓名是虚构的，而且呢在微信上发给对方的照片也是从网络上搜寻的其他人的照片。 并不是他自己的。 不是他自己的照片。而且吴某某对自己的婚姻尚在存续期间的事实也进行了隐瞒。所以呢，吴某某跟赵先生就在这样素未谋面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便陷入了情网，进行了这个婚恋交友的这个关系。 对，他们俩是通过打网络游戏认识的，是吧？ 是的。 那这两个人在一个城市吗？ 他们两个是在一个城市。 都在一个城市。 对的。 那他们俩认识了之后，因为这是一起这个诈骗案件。那后来这个被告人这个姓吴的这个人怎么骗了赵先生呢？除了这个隐瞒了赵先生，对赵先生隐瞒他已经结婚的事实是吧，而且还用了假照片之外，他是诈骗钱财的这一块，他到底是怎么骗的呢？ 吴某某呢总共是骗取了赵先生16万多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首先啊有一个试探。吴某某呢首先跟对方称自己有家人生病需要借几千元，先从这种小数额的入手试探一下对方。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呢，赵先生就真的通过微信对他进行了转账。所以他在第一步试验成功之后呢，然后逐步的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事由。 比如说他还编了别的什么事由呢？ 比如说包括他需要上保险，还贷款，家里人打架需要赔给对方钱，生病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然后逐步的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那他拿这些钱是干嘛了呢？ 他自己拿到这些钱之后全部都用于了个人的消费挥霍，事实上也没有用于他自己所编造的这些理由，因为这些理由根本是不存在的。 就完全是假的，完全被他自己花了，是吧？ 是的。 哎，那后来赵先生是怎么发现这个人原来是个骗子呀？ 因为赵先生呢，后来在联系这个被告人吴某某的过程当中呢，吴某某就不回微信，出现了一个失联的一个状态。后来这个被害人赵先生呢，可能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所以说他就采取了一个报案的措施。但事实上他已经损失了16万多元，也是一个非常大额的一个钱款。 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姓吴的这个被告人，他就是构成了诈骗罪，是吧？ 对，是的。 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最终呢，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了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呢，也责令被告人吴某某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那听您刚才的介绍，这个被告人和这个被害人赵先生自始至终，直到赵先生报案，赵先生实际还并没有见过他。 是的。 是吧？ 是的。 哎，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我们在星期五的发布会上来总结梳理的这种婚恋诈骗的什么特点？ 首先呢，我想这个案件第一个特点是骗财事由非常的多，这个我们在发布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个被告人吴某某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取被害人赵先生的钱款，保险、贷款、生病，包括这个亲人发生了一些纠纷等等，涉及到可以说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能想到的基本都想了。 是的。 是吧？ 是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手段上特点。其次呢，也是在发布会当中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诈骗的这个手段多与互联网的技术手段相结合。两人呢是在网络游戏上结识，像现在很多的网络游戏软件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软件，它不仅仅是游戏本身，也附带一些社交属性、社交功能。 对， 所以说呢，通过这种网络游戏的方式，两人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点。这样就更容易加深两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所以说，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方式啊，实际上是扩大了双方之间结交的这个范围，同时呢，也增强了这个隐蔽性。 对对，如果没有网络的话，这两个人是不可能认识的。 对， 还有吗？ 主要就是这 两点。主要这两点哈。 是。 那通过这两点，那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对我们这个朋友的所带来的提示是什么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案当中呢，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素未谋面，就进行了长达1年多时间的这种婚恋交友的这种状态。但我们还是觉得呢，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呀，在互联网这种隐蔽性也比较强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欺骗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婚恋交友过程当中啊，不能仅仅停留在网络交流的层面，我们甚至连对方的真实的姓名和真实的样貌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对对， 就陷入这种状态，事实上是风险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对对方的身份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对方提出借款转账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性。也是我们在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提前必要谨慎。如果说对方提出了这些事由，我们能不能从一定程度上去核实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这样一种需要钱款的情况。然后经过核实之后呢，我想会大大的降低这种上当受骗的概率。 没错。好，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请到高半杰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 刚才呢跟大家讲的这个案子啊，是通过这个双方是通过这种网络游戏认识的哈。那么网络游戏其实已经发展了很多很多年了，那么很多朋友都是网络游戏的忠实玩家。那么下面这个案子呢，就是和最近这几年非常火的这种网络主播打赏啊有着直接关系的。那么这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请高曼姐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嗯， 好的，下面我来介绍下一个案例。主播在线交友骗取打赏金获刑。本案的大概情况是在2019年的时候，三个被告人王某某、刘某某和熊某某三人共同出资，然后熊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成立了一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然后以这个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后来呢，这个公司就与某直播平台进行合作，由被告人曹某某担任这个公司的一个主管， 所谓的主管， 所谓的主管， 对， 然后与被告人徐某等人做主播。 哦，真的是主播是吗？真的在网上直播？ 对，他们是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直播，然后呢，通过这种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假借这种交友谈恋爱的名义，诱使很多的被害人进入到直播平台观看主播在线直播，然后骗取被害人的打赏金。 哦，您能具体说一说，比如说他们是怎么这在网络平台上来进行这个直播的，然后他又是怎么来骗这个被害人来进行打赏的？您把这个他们的步骤哈一步一步是怎么来的，怎么做的，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事实上呢，在直播这个部分呢，只是他整个诈骗的其中一环。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话术，大概分为五步。首先呢， 还挺复杂，五步哈。 是的，首先呢，会对主播进行一个身份上的包装，比如说，主播谎称自己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或者自己是具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多半是一些比如说文职身份呀，或者是在社会上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些职业和身份。首先呢，给本人进行一个包装。 但这个包装都是假的。 包装都是假的。 哦，然后呢？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涉及到客户的获取。 这个客户是什么意思？ 客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说一个潜在的被害人吧。 哦， 潜在的被害人，对。然后网上呢，会发布一些这个虚假的一些联系信息，比如说一些婚恋的信息啊，交友的信息啊，然后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通过这种广撒网的方式来筛选出意图进入这个婚恋交友状态的一个潜在的被害人。这是客户的获取。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进行客户的筛选。应该来说呢，从我们做这个统计报告的这个方向也看出来了，被害人事实上他是集中在某一个年龄段的。所以说被告人在针对被害人进行客户筛选的时候，他事实上也是有一定目标的。在本案当中呢，他们主要集中在22岁到28岁之间的相对年轻的被害人。 就岁数既没有太小的， 对， 也没有太大的，这是为什么？ 对，因为年龄如果太小的话呢，经济条件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充足。对， 这里我再还想多问你一句哈，就他们第一步不是这个主播把自己包装了一下是吧？虚构了身份，虚构了这个家庭条件啊，而且一般都是您也提到什么文职的身份啊，这个家里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哈，是吧？ 对，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身份包装的如此的清晰，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呢？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主播他会选取这个在婚恋过程当中一些相对认可度比较高的职业和身份，他把自己包装的更加明确了之后呢，在对方看来就这个人的形象会更加的具体，他不是一个网络上一个抽象的一个形象，他的这些身份呢可能会代表他的一个收入，或者说他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他其他方面的一些代表因素。所以说这些职业身份的背后事实上是关联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在。 也就是说主播的身份明确了，那么客户他也筛选出来了是吧？ 是的。 那第四步他们要干嘛？ 第四步呢就是双方加深感情。这个过程呢事实上也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呢，双方需要加好友进行一定的熟识，互相了解，互相聊天，然后基本上能够获得对方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提升亲密度。这个时候呢，双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小的约定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双方共同商定的一些小的事情吧，然后来增加双方的一种亲密度。 哦，比如互相起一个昵称啊，是吧？ 对对对，是的。然后第三小步呢，就是一个提升感情，或者叫感情升温吧。这个时候呢，主播可能会编造一个自己悲惨的感情经历，或者是家庭经历，然后来博取对方的同情。第四步呢，就是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他引入到直播间当中。被害人选定了之后，他会编造一些理由，比如说两人在聊天过程当中，这个被告人会说，我现在有点忙，我需要去忙我自己的工作了，我需要去直播了，然后以此来不经意的带入这个直播间的信息。如果被害人这个时候对被告人本身是有一定好感的话，他可能就会选择去他的直播间观看。 对啊，说你忙什么呢？你要直播呀，你是主播吗？我看看呗。 对， 然后这就上钩了。 对， 是吧？ 是的。 但是截止到现在其实还没有骗这个被害人的钱呢，哈。 对， 那后来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人家被害人心甘情愿的掏腰包呢？ 对，然后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后，也就进入到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刺激消费。这个时候呢，这个主播呢一般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这个我直播了一天非常辛苦啊，然后给我这个打赏啊，刷礼物啊，这些都是一些方式，或者在线下来编造一些说这个家庭生活困难，或者是家庭遇到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这样一种理由，然后来博取同情。这样呢就进入到了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就是骗取了钱财。 哦，那一般他们都要骗多少钱呢？ 看像本案当中呢，他们骗取了包括这个 B 先生在内的多人，人民币呢一般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因为每一个被害人呢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进行不同程度的这个打赏啊。最后呢，这个王某某等五人呢总共是骗了31万余元，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数额。 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可能骗子会说你看，那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个主播平台啊，那人家那些网友真的愿意去打赏啊，那怎么能够说我们是骗呢？那为什么这起案件当中实际上他们还是最后还是认定他们是诈骗了呢？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主播包括他背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帮助他运营的这个可以说是团伙吧，他们呢对主播的身份，首先他就是一个虚构的，一个虚构的身份。如果说主播没有这个身份，没有这些经历的话，很有可能对方不会跟他进入到这种婚恋交友的状态。他首先虚构了这个身份，其次呢，事实也是虚构的，也就是说，直接导致被害人交付钱款的这个事由也是虚假的。悲惨的经历或者是家庭需要什么钱款的这个事由本身也是虚假的。被害人呢，正是基于对被告人这些编造的事由的信任，所以才交付的钱款，这样呢导致最终财产的损失，它是符合诈骗罪的这样一个犯罪构成的。 哦，明白了。哎，那么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在这种新的网络业态环境之下的这样一种和互联网相关的婚恋诈骗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它能够反映出这类案件的特点又在于哪里？ 首先呢，这个手段是非常的贴合社会实际，非常的新颖的。 对， 因为现在的这个直播是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一种互联网交友的一种手段。然后这个被告人这几个人呢，他也是利用到了现在这个非常新的互联网手段，然后来借此平台进行这个诈骗。这个手段是非常新颖的。 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被害人的受众事实上是扩大了很多。因为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它是打破了这种地域的限制的。 是， 对。然后其次一点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种情况，在这种直播诈骗的情况下呢，它的整个的犯罪过程事实上是一步一步非常的紧密的。 一步一步做得非常的严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事实上是更容易上当受骗的，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我们很容易掉入这个被告人编织的陷阱里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给被害人的这个分辨辨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没错。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提示又在于什么呢？ 首先呢，还是跟刚才提到的一样，我们在网络平台下的这种交友还是不能仅仅停留于线上。虽然说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形象，他的外貌，但是对于婚恋交友过程当中一些更为重要的信息，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了解的。比如说对方真实的家庭状况，他真实的职业状况，这个都不能完全以他口头上的表述来作为依据的。然后其次呢，在网络平台上对方所编造的这些事由也是没有办法核实的，所以说这是互联网交友事实上的一个共性。那么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呢，就是我们要从线上事实上要转移到线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实地的考察和一个核实。 没错。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高曼杰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几起啊涉及到婚恋交友诈骗的案件。那么其实呢，海淀区人民法院在上个星期五一共是发布了六起案件，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讲到了两起，那么还有其他的典型案件，我们会在不久之后的警法在线当中呢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好，今天非常感谢高曼杰，谢谢。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呢，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是同时开放，选取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来拿。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想离开，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到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